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咗饮光叔叔嘅作品啦，今集我哋继续。 系啦，我哋话饮光叔叔咧系好有趣嘅人啦，咁佢唔系好似佢嘅样咁单纯、咁可爱嘅，因为佢咧系有佢好复杂嘅一面嘅。咁佢啲诗好似上次我哋讲嘅，好多喺好日常嘅状态下边去发现一啲好哲学嘅嘢，甚至系好神秘主义嘅嘢啦。咁其实咧调转过嚟又系一样，佢会系一啲哲学经典啊，或者系一啲文学嘅掌故啊，甚至系一啲即系喺新闻上边睇到嚟嘅嘢入边咧，佢又去反转嚟咧去讲出好日常我哋一啲哲理出嚟，同埋咧系好似系同紧你身边嘅人咧去劝慰佢，系点我哋点样喺呢啲掌故入边获取一种力量，或者获取一种理解世界嘅方式啊，咁样。 系咁，我哋首先要欣赏嘅作品咧就系《美人鱼》系嘛？ 系啦，我哋听下《美人鱼》呢首诗啊。 《美人鱼》饮光。请锯去我的手，在你酒醉时候，要是失言难耐，请砍下我的头。酒醒以后，把鼻谈心，景气到来，如果到来，我们又重新聚首。而如果你哭笑不得，周遭的人，漠不关心的人，时时把枪交给我，把绝望交给安徒生。 啱啱听过就系饮光嘅作品啊，《美人鱼》。 咁《美人鱼》嘅掌故大家都知啦，系呢、這个安徒生童话啦。呢、這个美人鱼为咗同王子生活喺一齐咧，就接受咗呢个诅咒啦，咁样。咁但系佢呢度写嘅咧，除咗喺安徒生，仲有一个掌故咧，就系、是、真系嗰个美人鱼嘅雕像啊。咁美人鱼嘅雕像咧系经常被破坏嘅，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嘅话咧， 丹麦 嗰个系啊，丹麦嗰个雕像咧，其实佢话系近呢几十年咧系被破坏过成八九次噶啦，咁咧有一次系俾人锯咗个头落嚟。 我记得就系锯个手啦。 啊，锯手系锯手咧就同呢首诗咧直接有关啦。1984年嘅时候锯手，咁啊饮光首诗都系1984年写嘅。咁其实喺锯手之前咧，1960年咧试过锯个头落嚟嘅。 哇！ 后嚟1990年又试过锯头，但系锯到一半咧被捉到，就冇锯晒。咁更惨咧就 系 去到后嚟咧，应该系2003年啊，俾人踢咗落海添，直头系成个。 哇！ 咁唔知点解咧？可能有啲系借此嚟表达，可能对政府不满啊，或者系有啲系一种反文化嘅做法等等啦。但系饮光呢度咧，佢将呢个行为咧调咗转嚟。咁佢话原嚟锯手同锯头咧系都系有佢好嘅一面嘅。点解咧？佢系好理解去做呢个破坏行为嘅人啊。佢觉得呢个失晒一个系可能系一个失业者啦。或者係一個遭遇到好多不公平嘅人啦，咁佢話你如果鋸咗我隻手，佢以美人魚嘅口吻嚟講，如果你鋸咗我隻手咧，可以揸住我隻手同我把臂談心，隨時都可以。如果你鋸我頭咧，我哋可以隨時聚首，即係聚首兩頭挨埋一齊。 兩頭擠埋一齊。 係啦，其實呢度係一個詩人嗰種悲憫嘅心嚟嘅，佢唔會好似一般嘅道德家或者係社論啊，佢唔會譴責噶嘛，會覺得話破壞公物或者破壞藝術品咁樣。但係詩人咧，佢係即係代入咗喺一个童话嘅角色入边，呢、这个童话咧系去怜悯呢、这个世上呢啲所有呢啲不满啊或者怒气啊，所以佢最后佢话：如果你系愤怒，你不如将支枪俾我、 嗯。 啊，如果你绝望，你将绝望俾安徒生啊。因为安徒生嘅童话咧，其实都有佢好治疗嘅一面啦。虽然佢好多时候写得好惨嘅嘢吓，一啲悲剧，但你又睇到安徒生佢对呢啲悲剧入边咧，都系蕴含住一种咧，即系童话诗人对呢个世界嘅一种信任同埋一种爱喺入边嘅咯。 系咁啊，另外一首诗咧，《让位给让位者》，唔知有冇一啲典故喺里面咧？ 我哋听一听先。 让位给让位者，饮光。让位给让位者，空间有了他的空间， 我打尖，故我是尖子，在此无缘。你抄录者碑文，我抄自前人，知子期不来，无所谓遗憾，不遗憾。A sign is just a sign， 一种静默，却是七种静默，何其完备，何其真实。我遇见你，你尚未诞生。 系啦，咁啊，让位给让位者，咁又系讲啲咩咧？ 其实如果大家对啲广告有记忆，我自己又记得啦。十几年前咧，有个广告经常系做嘅，就系保险广告，就系话，即系企喺地铁上或者喺出边啲大嘅广告牌都有啦。即系你应该让位俾之前让过位嘅人啊嘛。咁呢个当然一个系一种系人类嗰种敬老啦，同时咧亦都系一种传承啦。亦都係對前輩一種尊重啦，即係呢啲係一啲普世價值嚟嘅。但係當然佢又俾呢個保險公司嚟利用咗嚟宣傳佢哋一個商業目的啦。但係阿任剛喺呢度嘅理解呢，就係、是、哦，咁呢個讓位者呢係之前甚至係死去嘅人，佢又會覺得好吊詭喎。既然佢已經讓位走離開咗呢個人世，點解我又會循環去又讓位翻俾佢呢？咁佢入面就用咗兩個典故，呢兩個典故係好特別嘅，一個就係七種靜默，七種靜默咧，大家知啦，黃碧雲嘅小説集嚟噶嘛。但另一個典故就比較唔係咁多人知啦，叫尚未誕生，尚未誕生就係黃良和嘅詩集嚟嘅。咁佢将七种静默同埋尚未诞生融入佢首诗入面呢，嚟解释呢种循环。即係佢话一种静默系七种静默，即係系衍生嘅，即係呢种文化或者系对呢、這个生死嗰种默然嘅理解呢，系一种循环嚟嘅。但係呢更玄奥嘅就係、是、尚未诞生嘅人呢，系我哋系冇可能遇见佢㗎嘛。其实呢个逻辑呢，就同阿任剛最初理解呢个让位嘅人，我又点样去让位返俾佢呢？其实呢度呢就係佢喺日常嘅词语入面呢发现到一个奇怪嘅逻辑。但呢个逻辑呢放返喺人嘅生命入面呢，又好似係有一种道理喺入面嘅。就係即係冥冥注定好多嘢，我哋咁样呢种循环呢，令我哋嘅文明呢可以建立起嚟。咁样。 所以其實真係玄奧，我哋用玄奧去形容佢真係好啱啊！ 佢始終都係會鍾意呢種，有時係反邏輯嘅，有時係一種唔符合現世語言嘅邏輯嘅，係一種詩嘅邏輯。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聽聽牛頓從樹上掉下來和一則掌故啊！ 牛頓從樹上掉下來和一則掌故，任剛。牛顿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苹果开始成熟了。如果苹果早于牛顿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成熟，苹果就可能掉到牛顿的头上了。幸好牛顿从树上掉下来，只是截断了腿，无碍他后来娶了他的儿子小牛顿的母亲。大大小小的牛顿先于成熟的苹果从树上掉下，这一牛顿家族相似的宿命，是许多个世代之后才最终被一伟大的发现打断的。话说有一位牛顿正要爬上那棵苹果树的时候，那个从小就好奇又聪明的牛顿忽然看见地上一本书被风随意吹揭，他捡在手上翻阅又纳闷，奇怪，一本没有图画的书怎么会有人阅读又遗落这里呢？当他挨倚树干读到有一套纸从他眼前掠过，又钻进树洞之际，一个早熟的苹果咣的一声掉到了牛顿的头上。牛顿的头隐隐作痛，但地心吸力这一奥秘还嬉戏着在即将到来的途中，一次又一次耽于幻想的牛顿还在树下等待兔子，等着一个预言一个梦境实现，却一次一次被现实中那些早熟的苹果纷纷掉落击中。牛顿的脑袋如是隐隐作痛，直到一天仿佛听见神秘召唤他听到一个声音，抬头看见树顶上一个奇异无比的苹果摇摇欲落。 真係有掌故啦嘛。 呢首就係佢點出掌故兩個字，其實除咗呢首仲有幾首佢都直接係用到掌故。佢一首詩直頭就叫掌故，係寫俾阿葉輝嘅一首詩。咁但係呢個牛頓從樹上掉下來呢則掌故呢就寫得特別奇怪呢首詩。首先我哋都知道啦，喺樹上掉落嚟嘅唔係牛頓啦嘛。呢個掌故入面係蘋果嘛。但係佢又調轉過嚟，佢話係牛頓喺樹度掉落嚟好多次呢啲蘋果先成熟。佢其實佢成首詩呢係好似係將成嘅事情喺倒帶咁樣播放。咁唔係跌咗蘋果落嚟先，而係牛頓跌咗落嚟先。咁喺牛頓同蘋果接觸之前呢，佢又用咗另一個掌故，就係呢個守株待兔嘅掌故。其實牛頓等蘋果跌落嚟同守株待兔係兩個國家嘅事嚟㗎嘛，亦都係兩個時空嘅事，根本呢就係冇可能係聯繫埋一齊嘅。但係阿飲江呢就直接呢係用呢個畫面嘅相似性啊，將佢聯繫埋一齊。但係當佢聯繫埋一齊嘅時候呢，你先發覺原來守株待兔呢同阿牛頓等蘋果呢兩樣嘢嗰種偶然性，即係所謂真理有時係一種偶然嘅發生啊，其實好相似嘅。有可能阿牛頓跌落嚟好多次，或者蘋果跌落嚟好多次都揼唔中牛頓啊，就同呢守株待兔有可能係佢永遠都等唔到另一隻兔子係一樣嘅。 係，但我睇落咧，我又覺得似呢個愛麗絲夢遊仙境添，轉進呢個樹洞之際啊嘛。 係啊係啊，佢有用到呢、這個，即係佢有夢境啦，佢一個夢境接一個夢境咁樣寫落嚟啦。咁其實最有趣嘅咧就係佢將牛頓嗰種努力啊，即係一個科學家咧對探索真理嘅努力咧，同守株待兔嗰、那個連係埋一齊。其實守株待兔我哋成日係用負面嚟講呢個成語㗎嘛，但係經過佢咁樣用呢，我哋會覺得守株待兔咦同好多即係追求真理嘅人嘅努力係好相似㗎喎，係一種悲劇性嘅，因為你好有可能你係等唔到呢種真理嘅發生嘅。咁飲江就經常呢佢會將啲成語啊掌故啊咁樣專登調轉嚟用，反而咧令我哋去更新到我哋对呢啲即係已经系我哋習慣晒嘅嘢嘅认识，其实亦都系更新緊我哋对呢个世界嘅认识。可能我哋已经讲过好多次呢个牛顿被苹果揼中嘅故事，亦都讲过好多次守株待兔嘅故事，已经变咗系我哋嘅脑海入面一个固定嘅反应，諗到呢两个嘢就会諗到乜嘢。咁诗人呢其实系往往系打破呢啲固有反应嘅，佢其实令你想下，如果呢个事情唔系咁样发生，佢系倒转嚟发生嘅话，会系点样呢？ 往往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啊嘛，跟住咧有另外一首诗啊，一首母亲玛利亚乃斯小姐之歌。 一首母亲玛利亚乃斯小姐之歌，给母亲饮光。赖斯小姐准备按掣的手重又放在琴键上，从加勒比海到黄海之滨，密西西比、刚果河、利罗河流淌着美妙的琴音，各地的人都用各各不同的声音乐音 jam 进去，不同的节奏回旋平衡，错杂起伏流连，像众手搓面团、众手整饼、无酵或发酵。人们当然不知道赖斯小姐准备按掣的手差一丁点儿碰触那些大爆炸、大裂变，上帝降临对她这样说，之前我不会同你讲，之后都不会，但当你按那掣之后，你不要说上帝啊，我当时不知道，纵使我现在证明你确实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看见赖斯小姐一路弹琴一路泪流满面的原因，看到的人、听到的人感动不已，因为你知道吗，朋友，母亲玛利亚这样唱，又这样说 ，Let it be, let it be。每一个明日之后，总有一个明日之前，这仿佛是一个恩典。哦，这仿佛就是恩典。 赖斯小姐大家知系边个啦， 记得起啊，应该就 即系咁，佢一度系国务卿啦，掌控住，即系其实佢同美国总统系一样啦，即系掌控住发生世界大战嘅能力啦。所以佢入面讲到呢，赖斯小姐准备禁制嘅手， 咁呢個禁制係禁咩制呢？係禁原子彈發射嘅制啦，或者係任何一場戰爭開始嘅制啦。 好多重要嘅。 但係呢阿任光叔叔好有愛嘅，咁佢將佢隻手咧就移咗去個鋼琴上邊， 琴 鍵上。可能佢都睇過阿賴斯，佢係中意彈琴嘅，可能有啲YouTube 有啲片段係阿賴斯寫啲彈琴，即係你會覺得以呢兩個意象一並列，呢只同樣一隻手，佢又可以毀滅呢個世界嘅文明。又可以係去表現，即係世界文明嘅積累係喺一首樂曲啊，喺一首鋼琴曲上面去表現到出嚟。即係佢將呢兩個意象擺埋一齊咧，但係佢將兩個意象擺埋一齊嘅時候，再生發出嘅意象咧，就係、是、聖母瑪利亞嘅意象。佢將聖母瑪利亞嘅意象咧，又再轉咗去咧 Little B 呢個 Beatles 嘅意象入面去。即係佢將呢幾種其實好似係風馬牛不相及嘅嘢聯繫埋一齊嘅時候呢，你會發覺呢原嚟嘅世界面臨選擇嘅時候呢，我哋可以選擇更好嘅嘢嘅。最後佢總結話，佢話每一個明日之後總有一個明日之前。咁呢度又有個掌故㗎喎，呢個掌故呢你睇返佢首詩嘅寫作時間你知2005年寫嗰陣時呢就有一部 电影， 系啦， 明日之 后嘛，后天啦吓，呢部电影系灾难片嚟噶嘛，咁但系灾难片咧，往往系令人绝望噶嘛，即系世界就会毁灭噶嘛，面临毁灭。但系任光就话喺所有嘅明日之后咧，都系有明日之前嘅， 系一个恩典添。 系啊，点解佢会话系一个恩典咧？因为咧，只要有明日之前咧，我哋都仲可以重新选择。如果我哋错过咗呢个选择嘅机会呢，我哋就只可以接受明日之后咁样嘅结果。所以更重要嘅系明日之前我哋做乜嘢。 系哇，所以一首诗里面呢可以见到好多嘢啊，用好多嘢，有歌词，有电影，有典故，亦都有时事政治。 任光呢同佢自己嘅性格好相似嘅呢样嘢，佢平时好鍾意储埋晒好多好特别嘅嘢嘅。如果大家呢有买佢本诗集呢，即係呢个叫做於是端石你沿街看节日的灯饰，呢本诗 集已经 係 有典故啦，里面。 係啊，入面太多典故啦。但係更有趣嘅就係佢随书附送嘅藏书票啊，全部都係任光自己喺佢收藏的剪报度 cut 出嚟嘅。所以每一张系唔同嘅，咁佢自己好鍾意集各种各样有趣嘅嘢，咁呢啲藏书票喺入面呢就会同呢诗好似发生一个对话嘅关系。咁、其实任光就系佢嘅诗亦都系咁样，好似佢喺好多地方拼贴嚟好多嘢返嚟，但呢啲拼贴呢最后呢系好似几样嘢相成咁样，成出一个更大嘅结果，就唔系话就系单纯加埋一齐。咁我諗詩呢同埋呢我哋一般寫文章，或者係我哋如果寫論文啊，或者係甚至係乎寫小說呢，經常只不過係將好多細節好多意象加埋一齊嘅啫。但係詩呢佢係會將好多意象成埋一齊嘅。就好似頭先賴斯小姐佢隻手同彈鋼琴隻手一齊一並列埋一齊呢，就唔單止係兩隻手啦。你諗到好多戰爭與和平。文明的毀滅和文明的重新誕生等等的東西。 好，我們又聽聽跟著下來這一首《久念的歲月》有沒有一些有趣的啟發啊。 《久念的歲月》任光。我們是老師喜歡又常常教他頭痛的學生，常常對歲月扮狗叫，把青春所误解和误解的青春一并当作篱笆外陌生的肩夫、过路的捏面人，以及摊档前携我们浪游又置我们于脚跟的玩伴。我们听随岁月的钟声当当敲打成长的关节，报复一切宠爱我们的规则，咬着父亲的烟斗，穿戴母亲的奶罩，跟社监的女儿私会碰面碰足，让他们触摸我们的，也触摸他们的，那种欠缺既悲伤又美妙。一个陀螺叠着一个陀螺转，像魔幻，像奇迹，像骤来的恶作剧，洋葱般层层剥开，笑出来的泪难以言喻又难以言传，可总比长途车上吸一口喷一口的烟更明净，比日渐一日倾倒在小溪流一摊摊一吨吨的颜料更皎洁。我们年纪小小就懂得萌生种种欲望， 为了伸直手臂，也攀摘不到的星星，为了滚动深海浓浓幻变的巨石，为了老年时回忆的斑斑青草，为了有朝一日我们又手携手回到蟋蟀四起的坟头，我们常常对岁月扮狗叫，为了穿越种种禁忌，爱恋、贫困、战争、梦想与幻灭，屈辱有平反，为了一个陀螺绕着一个陀螺转，我们常常对岁月扮狗叫，哪怕被父亲敲打屁股斑斑，哪怕天地不仁，不幸的日子要像狗一样跑，狗一样活，哪怕遭到历史的误会，我们作为多余的人说出了多余的话，又面对行刑枪队，我们汪汪而废，没有一个议论滔滔从善如流，然后出卖朋友。 九年的岁月，咁呢首诗又讲啲咩咧？ 九年岁月当然系一部好有趣嘅电影啦，嚟自呢个名啦，其实一部成长电影嚟嘅，系啦。咁佢用九年岁月嚟讲佢嘅成长，饮光嘅成长，但系佢最大嘅反过嚟咧，就系佢话我哋常常对住岁月扮狗叫啊。其实九年岁月电影入边咧，佢有一种好灰暗嘅情调，就系岁月控制咗呢个人时代对我哋嘅侵蚀嘛，但系饮光呢个就反过嚟，我哋系不屑于呢啲时代嘅侵蚀嘅，我哋系可以去做对抗佢嘅嘢。正如佢最后所讲，佢话我哋汪汪而废，但系我哋冇议论滔滔，冇从善如流，更加系冇出卖朋友。佢呢度最有趣嘅就系，虽然我哋系狗脸啊，但系我哋系有反抗性、有反叛性嘅狗。 哇！我哋一年咧就有两集就介绍咗饮光嘅作品啦。下一集咧，李伟棠。 下一集咧，其实我哋上次有提过啦，饮光叔叔有写一首诗俾一位诗人，就系、是、阿蓝。咁佢哋两个其实有一种好感同身受，就系佢哋两个都系做过工人啦，或者系做过一啲体力劳动啊，或者一啲所谓嘅即系唔系大家想象中诗人会做嘅工作。咁阿蓝男咧，亦都系写过好多工人嘅诗歌。咁佢眼中嘅工人嘅生活同埋底层生活咧，可能比阿饮光先生所写嘅咧，更加系赤裸裸啊，更加之残酷咁样出现喺我哋面前。所以我哋下一期咧，可以听下阿男系点样写佢所面对嘅香港嘅底层生活嘅。 好，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